话说在2007年的12月31日，蔡琴在上海大舞台新不了情演唱会上座率非常的高，但是因为上海大舞台是四面全方位的舞台设计，也就是说四面上都坐满了观众，那么注定将会有一面的观众只能看到蔡琴的背影。于是坐在这一面的一位观众在演唱会一开始就喊出了退票退票的口号，但是身经百战的老将蔡琴并没有因为这样的倒彩就变得慌张，他转过身来对着那位观众说，请你不要再喊了，想退票可以，不过现在不可以，如果等你听完了整场演唱会之后还觉得自己花了钱不值得的话，主办方一定会同意退票。并且蔡琴还略带幽默地说，如果你再喊的话，这就成了你的演唱会了。在演唱会上，蔡琴用歌声回忆了自己一路走来的艰辛和不易，感性的她每唱一首歌曲就会跟各位说一段故事，最后蔡琴还不忘关心那位吵着要退票的观众，问他究竟还需不需要退票。那位观众也早已被蔡琴的歌声感染融化了，根本忘记了退票这回事情。好了，讲完了蔡琴演唱会上的故事之后呢，再次送上蔡琴演唱的这首经典老歌《读你》，来听歌吧。 读你千遍也不厌倦，读你的感觉像三月浪漫的季节，醉人的诗篇，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蔡琴带来的经典老歌《读你》。如果说蔡琴的从容不迫是因为多年的舞台经验以及深厚的功力的话，那么黎明的从容则是因为他回到了家乡。众所周知，黎明是地地道道的北京人，只是他在小的时候随着父母到了香港定居。在2005年的12月31日 ，Happy 2006北京演唱会在工人体育馆上演。作为一名地道的北京人，在演唱会的过程中，黎明充分做出了我来自北京的优势，玩起了跟北京老乡拉家常的策略。几乎每首歌曲结束之后，他都会跟观众进行一番语言的交流。在整场歌唱环节，黎明都贯彻了他绅士风格。临结束，黎明向每个方向的看台都鞠躬致谢长达十几秒钟，而最后请大家带好你的财物、手机、衣服，谢谢，新年快乐。这种善意的提醒和祝福也让每一位准备离开的观众的心中都充满了温暖。下面为各位送上黎明带来的歌曲《我来自北京》，歌曲之后咱们再接着聊。 我用那沾满乡愁的笔把 当年的记忆写在心底，他从不拒绝让我归去，本想犹如母亲温暖怀里。每当我偶尔感到倦意，想要稍作休息，情绪就会飞向天际，寻回往日足迹，遥望你的表情，时光就愿依旧清晰。 回来，这里依然是带给您无限好音乐的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今天的休闲之旅当中呢，我们一同来跟您分享一下明星们在演唱会上以及演唱会背后的那些趣事和故事。接下来登场呢，就是在演唱会上力求多变的明星，他们多变的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我们下面来说一说这位歌手费玉清。熟悉费玉清的朋友可能都知道，费玉清最擅长的就是将很多新鲜的事情演绎成为最经典的费氏幽默。比如他会拿自己开玩笑说，以前来听我演唱会的朋友都是比较年长的，自从我和周杰伦合作之后呢，有很多年轻的朋友也开始喜欢我的歌，心想这个帅帅的叔叔唱歌也是蛮好听的。我知道你们笑我说自己帅，真不骗你们，我前两天翻我年轻时的照片都把自己吓一跳，好像润哦，不过现在看一看好像陈奕迅哦。很多观众都为费玉清的这种幽默所折服，在他的演唱会上不但能欣赏到非常优美动听的歌曲，而且更能感受到一种轻松和释放。下面呢，来欣赏费玉清带来的经典老歌《月亮代表我的心》。 你问 why 你 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我的情也真，我的爱也真，月亮代表我的心。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我的情不移，我的爱不变，月亮代表我的心。轻轻的一个吻，已经打动我的心。深深的一段情，叫我思念到如今。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你去想一想，你去看一看，月亮代表我的心。 刚才各位听到的是费玉清独唱版的《月亮代表我的心》。那费玉清除了会 talk show 之外呢，还非常善于模仿其他的歌手，很多非常有特色的歌手都被他模仿的惟妙惟肖。比方说张学友的《吻别》啊，梅艳芳的《女人花》，刘若英的《后来》，梁静茹的《宁夏》，光良的《童话》等等都不在话下。还有他的好朋友周华健、蔡琴、凤飞飞等人，尤其是当费玉清模仿起凤飞飞的时候，场下的气氛是最为热烈的。除了模仿凤飞飞等朋友之外，费玉清还特会模仿一个人，究竟是谁呢？我这儿先给您卖一个关子了，咱们先来重温一首费玉清的经典老歌《一剪梅》，歌曲之后再接着聊。 真情像草原广阔，层层风雨不能阻隔，总有 像阳光照耀你我，真情像梅花开过，冷冷冰雪不能淹没，就在见春天走向你我，雪花飘飘，北风萧萧，天地一片苍茫，一剪寒梅傲立雪中，只为 听过了费玉清带来的经典老歌《一剪梅》，我们就来说一说费玉清模仿别人的那些故事啊。除了模仿凤飞等这几位好朋友之外，费玉清还擅长模仿谁呢？在演唱会上，正在模仿兴头上的费玉清还趁热打铁，说到今儿还要来学一学周杰伦。随后他一个人分饰两角，演唱起了压轴曲目《千里之外》，一会儿是费玉清自己，一会儿又是周杰伦周董。不但学会了咬字不清，还学着周杰伦的舞蹈动作耍起了酷。乐曲结束，他还模仿周董摆出了一个拽的手势，再一次笑翻了全场。好了，看一看时间，我们上半段旅行也该暂告一段落了。最后送上这首非常宝贵的费玉清独唱版的《千里之外》，听一听他是怎样来演绎的。歌声当中咱们稍作休息吧，广告之后娱乐大篷车再次启程，稍后见。 孤雁如悬崖，风鸣如沧海，我等雁归来。时间被安排，演一场意外，你悄然走开。故事在城外，浓雾散不开，看不清对白。你听不出来，风声不存在，是我在感慨。梦醒来，是谁在窗台把结局打开？那薄如蝉翼的未来，经不起谁来猜。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你无声的尘埃，你无瑕的爱。你从雨中来，诗化了悲哀，我淋湿现在。芙蓉水面采，穿行影犹在，你却不回来。被岁月覆盖，你说的花开，我去成空白。醒来，是谁在窗台把结局打开？那薄如蝉翼的未来，经不起谁来猜。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你无声黑白，沉默年代或许不该，还要远我送你离开天涯之外。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亲爱的朋友，告诉我你的愿望，我将满足你。 我想听歌。 还是京戏有味道啊。 有相声小品吗？ 拐了拐了拐了， 我要看西游记。 老孙去你。 休闲之旅启程了，去吧。休闲之旅，休闲之旅。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带给您无限好音乐的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司机韩涛。在我们今天的休闲之旅当中啊，要来一同跟您分享一下明星们在演唱会上以及演唱会背后的那些轶事和趣闻。接下来登场的这两个人还是有着一点关系，而且这两位都有着相同的背景，这就是赵传和任贤齐。先来说一说赵传，在2006年的9月份，他在北京北展剧场举办了自己的北京演唱会。在这场演唱会上，他更是为歌迷带来了一份非常珍贵的礼物，第一件宝贝是赵传保存了30多年他生命当中的第一把木吉他。赵传说，当年父母曾经极力反对他向歌手的方向发展，而他的大姐了解赵传深爱着音乐，天天守着半导体听新打榜的歌曲，于是呢，就用自己打工挣得的第一份薪水为自己的弟弟买了一把尼龙弦的木吉他。讲到这些往事的时候，赵传也会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泪。下面呢，让我们来重温一下赵传带来的这首《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 每一个晚上在梦的旷野，我是骄傲的巨人，每一个早晨在浴室镜子前，却发现自己活在一道边缘，在钢筋水泥的丛林里，在呼来唤去的生涯里，算着梦想和现实之间的差距，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外表冷漠，内心狂热，那就是是从不退缩。每一个早晨在都市的边缘，我是孤独的假面，在音乐的旷野，却变成狂热嘶吼的巨人，在一望无际的舞台上，在不被了解的另一面，发射出生活。是激昂，又是低。 掌声与等候。我很丑。 刚才各位听到的是赵传带来的歌曲《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这位歌手跟赵传还有一点关系，他就是任贤齐。话说在1998年，任贤齐终于举办了自己歌手生涯当中的第一场演唱会。在演唱会即将结束的时候，他与李宗盛一同演唱了歌曲《我是一只小小鸟》。在歌声中，也许是心中想着以前曾经经历过的那些坎坷，任贤齐流下了激动的泪水，甚至因为哽咽而无法继续演唱下去。原来在任贤齐出道之前，他曾经当过舞台监督，而且当年赵传举办演唱会时，他就在舞台下面苦苦地等待自己的机会。而也正是这首《我是一只小小鸟》一直激励着任贤齐，也难怪小齐会激动不已了。送上这首任贤齐和李宗盛合唱的歌曲《我是一只小小鸟》，希望他能够激起你对自己拼搏和打拼的生涯的一种回忆吧。来听歌吧。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一只小小鸟，想要飞却怎么样也飞不高，也许有一天我栖上了枝头，却成为猎人的目标。我飞上了青天，才发现自己从此无依无靠。每次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我总是睡不着，我怀疑是不是只有我的明天没有变得更好。未来会怎样，究竟有谁会知道？幸福是否只是一种传说，我永远都找不到。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想要飞呀飞，却飞也飞不高。我寻寻觅觅，寻寻觅觅一个温暖的怀抱，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想要飞呀飞，却飞也飞不高。我寻寻觅觅，寻寻觅觅一个温暖的怀抱，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 所有知道我的名字的人啊，你们好不好？世界是如此的小，我们注定无处可逃。当我尝尽人情冷暖，当你决定为了你的理想燃烧，生活的压力与生命的尊严，哪一个重要？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想要飞呀飞，却飞也飞不高。我寻寻觅觅，寻寻觅觅一个温暖的怀抱，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 想要飞呀飞呀飞，却飞也飞不高。 我寻寻觅觅，寻寻觅觅一个温暖的怀抱， 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 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 娱乐大篷车，开心乐呵呵。 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司机韩涛。我们继续来跟朋友们分享一下明星们在演唱会上以及演唱会背后的那些轶事和趣闻。其实在很多的演唱会上，明星们都会请来自己的圈中好友作为嘉宾，这样既能够给自己充裕的换服装的时间，也可以让很多的观众大饱耳福。接下来我们要来说一说在演唱会上打出温馨牌的明星了。 首先登场的就是内地一哥孙楠，他在北京国民体育馆举办的演唱会。在这场演唱会之前，很多朋友都在猜测孙楠的演唱会上究竟会是哪一位他的圈中好友作为他的嘉宾出场呢？是那英还是井冈山？其实都不然，在孙楠的演唱会上，虽然井冈山一家子都去给好友捧场，但是却并没有上台演唱，上台的就是孙楠的女儿。当孙楠唱完歌之后，小女儿犹如天使一般出现在舞台上，让孙楠非常的开心，台下的观众更是难得的看到孙楠居家的样子。下面呢，送上孙楠演唱的歌曲《你快回来》。 没有你，时间寸步难行，我困在原地，任回忆凝集。黑夜里祈求黎明快来临，只有你给我温暖真心。走到思念的尽头，我终于相信没有你的世界爱都无法给予。忧伤反复纠缠，我无法躲闪，心中有个声音总在呼喊，你快回来，我一人承受不来，你快回来。 听到的就是孙楠演唱的歌曲《你快回来》。其实在演唱会上，除了把自己的家人带上舞台，另外的一种方法就是请到圈中的好友了。这当然能为演唱会增加很多的亮点。比方说2008年1月26日，韩红的红透2008北京演唱会在北京的工人体育馆举行了，他的圈中好友和老师那英、毛阿敏、姜昆、沙宝亮、李双江等纷纷前来助阵。而最让观众们记忆犹新的，则是在他唱过了自己成名曲之后，韩红还意犹未尽地模仿起了好友毛阿敏和恩师李双江， 或许是回忆起了他曾经和李双江一同学唱歌的那些往事，也或许是他回想起了和毛阿敏的那份友谊。在模仿完毕之后，韩红竟然朝着毛阿敏、李双江所坐的位置的方向跪了下来，这也给现场观众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下面呢，为您送上韩红这首感人至深的代表作《天亮了》。 那是一个秋天，风儿那么缠绵，让我想起他们那双无助的眼，就在那美丽风景相伴的地方，我听到一声巨响震彻山谷，就是那个秋天再看不到爸爸的脸，他用他的双肩托起我重生的起点，黑暗中泪水沾满了双眼，不要离开，不要伤害，我看到爸爸妈妈就这么走远，留下我在这陌生的人世间，不知道未来还会有什么风险，我愿为他建造一个美丽的花园，我想要紧紧抓住他的手，妈妈告诉我希望还会有，看到太阳出来天亮了，我看到爸爸妈妈就这么走远，留下我在这陌生的人世间，我愿为建造一个美丽的花园，我想要紧紧抓住他的手，妈妈告诉我希望还会有，看到太阳出来他的笑容，天亮 听过了韩红演唱的歌曲《天亮了》之后，我们再来说一说还有哪位明星在演唱会的时候大打温馨牌。接下来登场的是台湾地区的一个女生组合天团 SHE。 这个唱着 Superstar 走红的女生团体2004年10月30日在上海的虹口体育场举办了他们的演唱会。因为10月31日是 SHE 的团员 Selena 的生日，原本还以为无法和爸爸妈妈一起过生日的她，根本没有想到的是她的爸爸竟然会突然来到舞台之上，还送上了生日蛋糕以及卡片，并且爸爸还感性地说 Selena 是我们家的宝，有了歌迷的支持才有今天的 SHE。 爸爸的到来和亲人的鼓励让 Selena 毫无顾忌地大哭了起来，而其他两位成员 Ella 和 Hebe 也贴心地为她准备了礼物，现场在一片温馨的场合中万人合唱了生日歌。下面呢，送上 SHE 带来的这首动感十足的 Superstar。 上首歌颂一皱眉头就心痛，我没空理会我，只感受你的感受， you 刚才各位听到的是 S.H.E 带来的歌曲 Superstar。 那除了亲人上台朋友到场祝贺之外，演唱会上还有另外一种温馨，不过这种温馨可是来之不易，那得看一看这位明星的资质够不够了。最重要的一个条件就是要桃李满天下。在2006年10月6日李宗盛的感性与理性演唱会上，他的几位徒弟当然也全部是大腕歌手，张信哲、梁静茹和品冠全部到场。嘉宾阵容当中最惹人注目的无疑是张信哲。原来张信哲还在读大二的时候，就因为在校内的歌唱比赛中一举拿下了个人及重唱组的冠军，而吸引了李宗盛的注意。当李宗盛第一次见到张信哲的时候，问他为什么唱歌，张信哲简单的回答了一句：我喜欢。就是这么简单的一句回答，坚定了李宗盛对张信哲的信心。因为李宗盛的提携，张信哲顺利地进入了滚石，后来两个人也渐渐成为了好朋友。好了，看一看时间，我们今天的娱乐大篷车的旅程马上也跟您说一声再会了，终点近在眼前了。最后就送上这首李宗盛带来的歌曲《爱的代价》，歌声当中司机韩涛带着大本人妥妥，感谢各位的乘坐，下次旅行不见不散。 还记得年少时的梦吗？像朵永远不凋零的花，陪我经过那风吹雨打，看世事无常，看沧桑变化。那些为爱所付出的代价，是永远都难忘的啊。所有真心的痴心的话，永在我心中，虽然已没有他。学着自己长大，走吧走吧，人生难免经历苦痛挣扎，走吧走吧，为自己的心找一个家。也曾伤心流泪，也曾黯然心碎，这是爱的代价。